今天是幸福的圣餐，圣餐主日啊，请你打开圣经，我们还是看保罗教导关于主的晚餐的经文，分别在哥林多前书11章16到17节和11章23节开始。由我来念经文，请你聆听。哥林多前书10章16节，我们所祝谢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然人多，人就是一体。我们同享一个饼。11章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也要如此行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任何不按照规矩或不按理吃了主的饼、喝了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人应当省察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他就吃喝定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或患病的，睡了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省察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判。我们受审判的时候，就是被主管教，这样就免得与世人一同被定罪。因此我的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的等待。西敏会议的神学家 Edward Reynolds 雷诺写了一本书，名叫《默想主的最后的晚餐》，其中有一章关于主的晚餐如何类比基督。 Reynolds 雷诺写，基督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甘愿抚救我们的感官，但是他绝不会纵容我们的感官。正如我们感官的眼睛在他真实人性的肉体上看不见任何使人羡慕的家型美貌，这就代表这个饼和酒代表他血肉的圣礼，也没有任何吸引世人目光的富丽堂皇。 So Reynolds 雷诺的意思是，圣礼的施行应该越简单越好，简约，就只纯粹按照基督的吩咐，他自己的设立，没有任何令人分析繁琐的仪式，也没有过分的装饰。他写一幅画像，一幅画像应该类似其描绘的原型，而我们明白这个圣礼乃是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之人的画像或预表。这幅画像无非就是当上帝的烈怒临到他儿子那日所画下来留给我们的画像。难不成我们期待从中得到任何管干的满足或眼目的愉悦吗？那挂在十字架上的血肉之躯，他赤身肉体血肉模糊，若摆在这桌上表征那身体的圣礼，铺张浮华就分外格格不入了。基督他自己所荣耀和赞叹父上帝的旨意，是要向婴孩启示，而向聪明通达人隐藏起来。照样他定义要借着人看为愚拙最卑贱的器皿，不是凭着顶级的珍馐来彰显他的智慧。 Reynolds 他还说，我们吃的食物就变成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吃的梅干扣肉就变成我们肚子上的肥肉。但是主的晚餐不一样，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应该不是叫他变得跟我们一样，而是被他同化变得像他那样。怎么像他？如果你不认识他，你怎么像他？如果你真的认识他，你怎么可能不像他？弟兄姐妹，先知说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说他自己的心柔和，直接翻译低贱， 我的心柔和低贱，你们要向我学习。弟兄姐妹，你我究竟如何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变得像他？我们要如何喝他的血，就以他的心为心？有哪一件事是我们应该做的，却做的不够多、不够好、不够积极、不够甘愿的？哪一件事是吃主的晚餐，任何一个吃主的晚餐的人都必须要做，才能够按理吃的？有哪一件事叫你我忧伤痛悔、谦卑己心？哪一件？有人说，在领圣餐之前不需要一直的认罪，不要与自己过不去。又有人建议，在吃圣餐的时候，不宜一味检视自己内心的过犯，而要定睛于外在基督的身上。我不确定一个不一直认罪的人究竟怎么能够吃主的晚餐，因为一个吃主的晚餐的人必定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必然就是不断的认罪，不断的罪得赦免的人。这杯岂不是就是为你我的罪得赦免所立的新约，所流的血吗？我也不确定我们检视内心的过犯与定睛于基督必然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项。Reynolds 雷诺写，正如基督在分给门徒之前先拨开了饼，我们的心献给上帝理所当然的侍奉之前，也必须先体认自己的罪疚而谦卑痛悔忧伤，因为上帝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 Reynolds 写，我的罪孽曾经压碎我们救恩的磐石，在罪过的重担之下，我们的灵魂岂能刚复而不肯屈卑？他的身体为流血而被撕裂，难道我们的灵魂不应该为了迎接这宝血而照样破碎吗？但吊诡的是，你知道，唯有如此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的人，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就是有份于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喜乐。就像他那个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为了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你明白，他在十字架上忍受苦难是无可测度的。因此，那激励他的喜乐，也必然是你我在今生无法全然体会的。但是，凡效法他的人，都要在来世得着那个喜乐。所以如果你不为你的罪忧伤痛悔，你就不能够按理的领圣餐。同样的，如果你不为他赦罪之恩而有说不出的大喜乐，你也不应该领这个圣餐。保罗他后来怎么说？看似忧愁，却是喜乐。这就是我们吃主的晚餐的心态。主的晚餐是给主的肢体吃的，就是他舍命赎回的人，也就必然是在基督在地身体之内的肢体，就是委身在一个基督教会里面的会员。我们认定来访心腹的弟兄姐妹是某一个教会的会员，因此我们邀请你与我们一同吃主的晚餐。但如果你持续在心腹聚会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邀请你成为心腹的会员，好与我们一同擘饼。而如果你没有委身在一个基督教会，就算你受洗，这不是给你吃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坚守你赐给我们的，我们已经领受的，免得有人夺去我们的冠冕。求你叫我们承认，你儿子是我为我个人的罪，不是为任何其他的原因，别人的罪、别人的过犯，舍去了他的生命。求你叫我们渴望吃你儿子肉，喝你儿子的血，就越加效法他，效法他，他怎样为我们舍己，我们理当为彼此舍身。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在舍去自己之前，你没有忘记我们。也就求你叫我们总不忘记你，总是思念，总是明白我们属于你，你属于我们。天父，求你叫我们这些未曾见过你儿子却是 爱他的人，今天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得到满足，就确知我有永生，就越加渴望要见到他的那一日。愿我们中间没有吃喝自己审判的人，为上帝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今天是你吗？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他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你们拿去吃，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记得 Reynolds 提醒我们要按理的领受他被撕裂的身体，这剥开的饼，我们自己的灵魂也应该破碎，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他被卖的那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去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多人流的，我要使罪得赦免，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金属的杯子是葡萄酒，塑胶的杯子是葡萄汁。新福提供葡萄酒和葡萄汁，原文是葡萄的汁子，因此有人认为葡萄汁也可，但是当时的葡萄的汁子一定是发酵的酒，不是我们现在吃的葡萄汁，但是我们开放有选择。Reynolds 在那本书里面还有提到，他说他有一段好像是这么说，我们应该张开我们的口，贴住耶稣的伤口，吸他的血。 好事多嘛，将手探入基督的伤口，从那伤口就发出声音，我的主，我的上帝。他拿起杯来，他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个血是为多人所流的，使罪得赦免，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道，听见的道和可见的道。我们领受的这道就求你，就求你将这道长存在我们的心中，长存在我们的心怀意念之中。我们既然领受了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叫我们遵他而行。就叫我们领受这道，不论是听的还是可见的，都不是突然的。叫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与他的福音相称。就叫我们的身上常带着你儿子的死，好使你儿子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得着基督。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